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房门陡然被推开的声音打破了尘封的静谧，嘉宁帝一步一步朝里走来，眉头紧皱，面色不愉。赵福静悄悄跟在他身后，大气都不敢喘。 哎呦，这个姑奶奶怎么跑到御座前，还把碧玺剑拿在手里把玩，嫌命长了不成啊？ 在嘉宁帝迈过书房正中间的时候，御桌前站着的女子突然动了动。嘉宁帝眯起眼看着那人，骤然转过身，一副稀罕的咋呼模样。 陛下，这把剑真是上品啊！看看这锻造，这触感简直是夺天之造化，不知陛下是从何处寻得，能不能赐给微臣？ 嘉宁帝顿在原地，盯着任安乐亮晶晶的眼，敛了眼底的异色，摸着胡子笑了笑。 怎么，任卿是嫌朕刺到将军府的赏赐少了？ 哟，任将军，您怎么到御桌那儿去了？还不赶紧着下来？哎呦，快快快！ 赵福连走两步，忙对任安乐招手。任安乐朝自己站的地方瞅了瞅，吓得一跳，忙不迭从台阶上跳下来，落到嘉宁帝面前，就要叩拜。 臣见了好剑，一时迷了心窍，冒犯了圣威，还请陛下责罚。 任卿真性情，朕岂会怪罪？只是这剑乃以故人相赠，朕不便相送。赵福，给朕从珍宝阁里挑两把剑，送到将军府去。 是。 陛下厚待臣了，安乐愧不敢当。 任安乐顺势起身，摸了又摸手中的碧玺剑，还挽了个华丽的剑花，将剑入鞘，才念念不舍，不甘不愿地将剑递到赵福手中。 哎，真是把好剑呐。 赵福嘴角抽动，瞥见嘉宁帝古怪的脸色，忙不迭将剑拿去偏殿收好。 这剑在上书房摆了16年，若真被任安乐拐跑了，陛下生吃了我的心都有啊。 请坐吧。 见任安乐眼巴巴地望着赵福跑走的方向，嘉宁帝顺了口气，朝一旁指了指，然后抬步朝御座而去。还没等他坐下，任安乐已经麻利地坐在了木椅上。 这般大大咧咧又毫无尊卑的脾性，朕这个决定真的没有做错吗？任卿啊，朕今日召你入宫是有一事相商。 不管陛下有何旨意，臣都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 无甚大事，朕想为卿做个媒，卿看太子如何？ 正从偏殿回来的赵福被这话惊得不浅，此话一出，任安乐脸上的神情凝住，他郑重朝嘉宁帝看去。 陛下，听闻再过几日的太后寿宴上，帝小姐会为太后祝寿，祈我大晋繁荣延绵。由此儿媳，陛下定当欣慰。帝小姐太子妃之位稳如泰山。至于臣，当初便说过，臣不会为东宫侧妃，恳请陛下体谅。 任安乐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，嘉宁帝颇有些意外，抿了一口茶。 人生之路漫漫，一时长短争来无去。卿是个聪明人，应能明白朕话里的意思。 侧妃要能争过太子妃，不过子嗣一途。看来皇家从来没想过让帝承恩孕育皇子，诞下皇室血脉，不过是把他当成收揽民心的工具罢了。 韩烨对帝家的重视天下皆知，让帝承恩嫁入东宫，便是为了削弱帝家对韩烨的影响。看来嘉宁帝对这桩亲事势在必得，今日召我入宫，不过就是告知一声。只是，如果嘉宁帝知道他一力促成的侧妃人选才是真正的帝子媛，不知会是何般心境。 嘉宁帝的语气跟直接下旨无异，任安乐也不啰嗦，径直问：“ 陛下，打算何时颁旨？”“ 朕打算在太后寿宴后为太子纳妃，正妃为帝承恩，亲为侧妃，也好让我皇室双喜临门。”“ 陛下，太子殿下求见。”“ 看来卿无需忧心，太子必是可以托付之人。好了，你回府吧，把太子也弄走，让朕清静一些。反正他也不是来看我这个老妇的。”“ 是。” 任安乐神态倒是坦荡，起身行了个礼，退了出去。见到门口神情有些焦虑的韩烨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他给拖走了。尚书房内，赵福文的上手半晌无言，抬头朝嘉宁帝看去，微微一怔。嘉宁帝神情莫测，目光悠长。“ 赵福，你说任安乐这性子是不是和他有些相似啊？”“ 何止是性子相似，刚才若不是任安乐转过了脸，陛下怕是真以为帝家主打破誓言重回皇城了。”“ 但愿只是朕的错觉。” 御花园内，韩烨和任安乐沉默地朝宫外走，一路的宫娥心领神会，齐街绕道，一路行来，偌大的皇宫安静的诡异。“ 怎么，你急急忙忙赶来，是怕我一个想不开砍了当今圣上？”“ 你如今内力散尽，不是父皇的对手。”“ 那你是怕我被你父皇发现，英雄救美来了？” 韩烨神色微僵，没有回答。“ 放心吧，你父皇只是为你说了一门亲事。” 任安乐停在花圃旁，摘了一朵盛开的牡丹，拿在手里把玩。见韩烨面色诧异，他指了指自己：“ 你父皇说，会在太后寿宴后为你迎娶正妃和侧妃。在下不才，舔居侧妃之位。” 回廊后，帝承恩出来散步，正好听见了这句话。他神情愕然，盯着不远处立着的任安乐和韩烨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“ 陛下居然要封任安乐为东宫侧妃！” 帝承恩神情一变，就要冲出去，却被身后的心雨拉住。“ 小姐，太子殿下也在。” 帝承恩攥紧指尖，退后两步。韩烨瞥见任安乐说这话时眼底的嘲讽，故自沉默。“ 其中深意，殿下想必已经猜出来了。陛下真是一位好父皇。” 不远处的窸窸窣窣之声瞒不了二人。韩烨朝回廊后看了一眼，拉着任安乐朝御花园外走去。待二人走远，帝承恩才从廊后走出，一脸阴沉。出了宫门，韩烨径直将任安乐拉上马车。“ 安乐，青南城昨晚已经传回消息，他们掘开了青南山，正是帝家军的确有半数尸骨上插着大镜的箭矢。黄埔连夜审了钟义侯，钟义侯承认他当年收到消息，以为北京铁骑要越过青南山攻城，才会领军拦阻。事后他派人收尸，才知道自己误杀了帝家军，未免此事为天下人所知，他让人将尸骨掩埋，并将原来守城的将士秘密调往各边塞城池。安乐，钟义侯已经认罪，担起了所有罪责，太后寿宴之后此事就会落定，不会再有任何人提起。” 挺好的，干净利落，皇家半分也没有卷在里面。你也认为当年的真相就是如此？ 韩烨沉默不语。 停车。 马车停下，任安乐连一眼都懒得看韩烨，掀开布帘径直跳了下去。车外是熙熙攘攘的百姓，韩烨看着任安乐的身影缓缓消失在人群中，再也难寻。五日之后就是太后寿宴，到时帝家十年的冤屈变成定局，再难翻案。帝家军的事尚未尘埃落定之前，朝堂上实在谈不上喜乐平和，忌惮着嘉宁帝的心情，近日金銮殿上和平的出奇，左右两相不斗了，文武派系也不扯着嗓子嚎个你长我短了，只是最近精神头过于旺盛的右相还是让百官惊奇了一把。谁都知道右相这些年性子温温吞吞，有正式纷争的时候总是头一个出来打圆场，朝里大臣遇上了什么事儿，也总爱寻他去圣上面前求情。但近半月来，右相的行事作风简直就像回到了20年前一般雷厉风行，公正严明。内阁之事更是极力推行上行下效，一扫朝廷上下数年来的浊气。右相一身铮铮风骨，兼又是两朝元老太子太傅，他在朝中的声望即使是左相也难以企及。这般折腾下来，硬是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半句不是。只是奇怪，这些年看着像随时都能进棺材的老丞相，怎么突然就这么龙精虎猛，倍儿精神了？韩烨也觉得奇怪，遂有一日拦右相于重阳门前，小声提了一下自己的疑惑。右相抓着胡子，笑得特别爽利。 前些时日遇见老友，那老友约着一年赏一次红梅，但埋汰我身躯朽矣，怕不能赴约。于是我便每日为自己寻些事，好让自己活得长久一些。 这话传到满朝文武的耳朵里时，不禁让人哭笑不得。古往今来，像这样无心的一句埋汰话便改变了朝堂风气的人物，着实有些稀罕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